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期新闻由贾跃锦然播音，于磊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。 看猴哥我72变， 变个富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。 有五至七月到。